制作人们他们的一种交汇。 Camelphat featuring Christoph 以及 Jem Cook 带给我们的 Breath。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Solo quieres quedar como amigos. Tienes mi corazón, eres mi obsesión. Soy tuyo pa' siempre. I guess I had my last chance.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who got away. We both know that deep down you feel the same. Hard to say it's over, but I'm already someone else. Come on, baby. Eso no es amor. Oh, I'm already so 这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目前呢也是被很多人进行过翻唱和重新混音的版本的这样的一首歌，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Louis Fonse 和 Clean Bandit 带给我们这首 Baby。 继续来关注来自于Jazz Clean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 Thursday， 来自于 Jack Wayne's Remix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Sometimes I'm down on my knees. Sometimes I try to embrace all my insecurities. So I won't wear makeup on Thursday. Cause who I am is enough. And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change so slightly. But why would I succumb to something so unlike me? I was always taught to just be myself. Don't change for anyon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Don't wanna lose you this way. I feel like when you Kiss and make up， 亲一下，然后呢，再把妆化好哈。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博主们都喜欢在自己的这个直播当中所用到的一个惯用伎俩了啊。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ua Lipa。那现在时间呢，继续关注来自于 Five Seasons、Five Reasons 以及来自于 Patrick Baker 在给我们的 Tales of Love Original Mix Edition 呢，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就是 Tales of Love 来自于 Five Reasons 以及 Patrick Baker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Walk Alone 来自于 Rudy Mantle 以及 Tom Walker。 那当然了，有想了解我们的歌单，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们本期节目都为您放送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彩音乐内容。 Rhythmix 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回来。 I got you, babe. You're in trouble. I got you, babe.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babe. I don't.

这两天社交平台上满是对微信改版后的热议。12月21号傍晚，微信在 APP Store 发布了 7.0 版本，从功能到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更新。业内人士认为，这次改版是微信四年来变化最大的一次。其中，时刻视频作为本次改版的重头戏，显示了微信在短视频领域的进取。同时，点赞功能向互动性更强的好看功能转变，或许是提拉公众号活跃度的一个举措。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熟悉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嘿、hey, 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beats。 5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我爱你，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As I'm lying next to someone else, drink without you, doesn't fix me but it kinda helps. Oh, I still wish we could go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when you left your t-shirt at my old apartment. Have you ever wondered if you love me harder, where we'd be So Close， 来自于 Felix Hang featuring Captain Costa 给我们的作品了，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Broken， 一首歌曲来自于 Lovely the Band， 一起听下去。 trust fund babies, Brooklyn loft by the bathroom. You said let's talk, but my confidence is wearing off. Well, these are my people, these are my friends. She grabbed my face and that's when she said, I like that you're broken, broken like me. Maybe that makes me a fool. I like that you're lonely, lonely like me. I could be lonely with you. There's something strang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这是来自 Jonas Blue 以及 Lane Payne 还有 Lennon Stella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Polaroid。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您送出各种各样的主流热门单曲的 Remix 的版本，让我们把流行跟电音的混合在一起，感受一下周末的音乐能量。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Take that Right is today the greatest.